念他体面，感神恩，边红早已即将矣，思亲不断，云山外，缥缈相望，独把云。下官王氏余婆，进京复试堂中状元，奉神明任为饶州千婆，只因莫欺丞相有召下官为婿，是我不肯天亲再娶，取了婚事，为此把我改掉朝野，不日就要赴任，我曾修饰一封赋予成全机会，汲取家眷同频人所，一去许久不见到来，使我常怀挂念。常怀也，家眷道士即把通报正事，遂不千丈心万里喜人心， 金秀棒妙啊， 果然风景甚佳。 红楼翠冠胜过飞，柳墨花栽兰麝香。状元王与老安人请转。 怎么？ 这里是了。 哦，到了，谢天地。 带老奴去通报。 快去通报。 哎呀，老奴倒忘了。 忘了什么？ 请老安人把小头神吃下，恐惊了状元，不当闻病。 哎呀，李舅，早是你说，不然我倒忘了。哎呀，是。 门上哪位在？ 做什么的？ 借问一声，这里可是温州王状元的寓所吗？ 那真是。 报去是家眷到了。 稍等，有请老爷。 怎么是 家眷到了？ 哦，家眷到了，吩咐开 阵。 Thank you. 听母亲言语，还是不甚明白。哦，但我再去问李臣。啊，你就过来，状元老爷，你把我家中别后之事细细说与我知吧。状元老爷，听禀。 都是 师是哪个机会来的？ 是陈主， 可有来？当初陈主是亲父，侧开仔细从头读。 那我是我了。 千破案，人饶咒。 这句是有的呀。 哎呀，儿啊！你下一句就不该写了。 是哪一句啊？ 休妻再追莫一夫。 Oh.